堂鸟高飞多美妙，月儿仙乐飘，身边有着你，人像到梦中，倾出一句话如一句轻快调。斜阳下满天彩云照，金光闪耀，像野火在烧，身边有着你，原是太幸福，仿佛一切未缺少。夕阳极美妙，落霞极美妙，望湖上水中影子反照，令我感到情爱的感觉太妙，心中有幸尽已消。夕阳极美妙，落霞极美妙，望湖上水中影子反照，令我感到情爱的感觉太妙，心中有梦想那句意。上天堂鸟高飞多美妙，月儿仙乐飘，身边有着你，人像到梦中，倾出一句话如一句轻快调。斜阳下满天彩云照，金光闪耀，像野火在烧，身边有着你，原是太幸福，仿佛一切未缺少。夕阳极美妙，落霞极美妙，望湖上水中影子反照，令我感到情爱的感觉太妙，心中有恨尽已消。夕阳极美妙，落霞极美妙，望湖上水中影子反照，令我感到情爱的感觉太妙，心中有梦想那句谣。夕阳极美妙，落霞极美妙，望湖上水中影子反照，令我感到情爱的感觉太妙，心中有恨尽已消。夕阳极美妙，落霞极美妙，望湖上水中影子反照，令我感到情爱的感觉太妙，心中有梦想那句谣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